攻读殉道篇第一章。达卫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殉道者的语录。虚而又虚，殉道者说，虚而又虚，万事皆虚。人在太阳下辛勤劳作，被人究竟有何意义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大地仍常存在。太阳升起，太阳落下，匆匆赶回原处，重新再生。风吹向南，又转向北，旋转不息，循环运行。江河流入大海，大海总不满意，江河仍向所往之处川流不息。万事皆辛劳，无人能尽言，眼看看不够，耳听听不饱。往昔所有将会再有，昔日所行将会再行，太阳之下绝无新事。若有人指一事说，看这是新事，殊不知在我们以前早就有过，只是对亡者没有人去追忆，同样对来者也不会为后辈所纪念。我殉道者曾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君王，曾专心用智慧考察研究过天下所发生的一切。这时是天主赐予人类的一项艰辛的工作。我观察了在太阳下所发生的一切，看，都是空虚，都是追讽。弯曲的不能使之正直，亏缺的实不可胜数。我心自慰，看，我获得又大又多的智慧，胜过所有在我以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。我新获失许多智慧和学问，我在专心研究智慧和学问，愚昧和狂妄，我才发觉连这项工作也是追风。因为智慧愈多，烦恼愈多，学问越广，忧虑越深。